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点02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三，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嗯，在开始今天话题之前，先来把所有节目的福利通通告诉大家。 好， 福利的获取方式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叫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就可以索取到以下福利，包括有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2张，这场演出呢是在8月1号到8月12号会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的。现场的娱乐演出制作公司是加拿大的一个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和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来联手打造的一个舞台作品，可以呈现出一个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呢，可以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带你重回到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这是我们一个演出的福利。 哎，太阳马戏好像之前是不是你带着孩子去看过？ 这个我还是个人强烈推荐的。就像我们家孩子1岁半那次，我带着他试着去看了一下现场演出，这也应该是他人生的第一场就是现场演出， 大型的 live show。 我没有想到他能够全程都看下来。 那个时候他 一岁半， 一岁半， 对， 而且一个多小时吧。 没有，他加上中场休息长达2个半小时。 哇，小朋友确实，其实对于专注力和对于这个忍耐力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锻炼。 检验一场演出是否成功，小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标准。 没有滋儿哇的那就可以了。 他如果全程无尿点，并且愿意坚持下去的话，这一定是场好演出。 对， 其次呢，在我们这里还可以获得的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加热即食的小龙虾，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决赛就在眼前了，一直持续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我们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除了吃看玩之外呢，还有一个逛的，在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会带给各位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位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详情可以关注的是微信公众号乐动北京。当然我们节目呢也会提供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百余种乐器以及生活精选品牌，各位都可以一网打尽，不仅可以听现场，还可以有些讲座呀、知识的分享啊等等等等，总之是一场生活和音乐的大秀， 就感觉982非常的丰富多彩， 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 所以就看这个夏天有没有时间啊，我们来感受一下了。 先抢了再说，然后至于把这个福利分享给谁，就是你的事儿了。潮流梦工厂一直是一个基于潮流生活方式的这样一档节目。那么在星期三的母婴环节、亲子的环节呢，我们也一直在聊一些跟辣妈酷爸们息息相关的，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这节目真的非常的有干货，然后性价比会很高。我们现场请到的这一位呢，也是在微博上面大家会亲切的称他为张奶奶的，我们这位儿科专家张思来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一下张老师。 欢迎您。 谢谢 张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因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可能有第一次刚刚认识到您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就是一个儿科医生。人们都叫我张奶奶。 对， 所以大家要想认识我的话，你们就叫我张奶奶就可以了。 在微博上呢，张奶奶她其实已经坚持了义务帮大家去解决和儿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很多年了，持续了很多年。 对，我大概是有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因为在新浪育儿第一个聘请的专家顾问就是我。原来是这个0到1岁的版主，论坛的版主。 对，那会儿还是版主。 对，然后就专家答疑。那微博开始有了微博以后，我就在微博上大概是每天2个小时的这个义务的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我就想哈，因为我已经这个年龄段了哈，我舍不得我的专业，我更爱这些孩子们，所以我就想利用我的晚年这个时候给孩子们多做一些贡献。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所以我每年每天大概是2个小时在微博上回答大家的问题。我这个全是义务的，不收任何费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在全国进行公益巡讲。原来呢是给中国儿童基金会做，现在是给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做全国的公益巡讲。像今年吧，我是44场大课，几乎走遍了全国的 各个城市。一年要44场，平均一个月就要超过3场，将近4场。 也不是，我今年是从3月底才开始的， 也就是后面的时间会很密集。 所以我这一个月有可能讲的是6场课。像7月份我是5场课。几乎哪个周末我都要出去。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今天2个小时时间，辣妈酷爸们千万不要放过张老师。 谢谢。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他在微博上面长期18、9年的坚持义务的为辣妈酷爸们解决和儿科相关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其实在新手妈妈看来是很棘手的。 对， 比如说新生儿那会儿，我自己就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煎熬，就是关于湿疹的问题。 对， 就是反反复复怎么都不见好，你看着孩子刺挠难受，我自己就百爪挠心。就那个时候我很希望我身边有一个像您这样又权威的然后又能够及时给我回应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存在。但是我相信很多辣妈姑爸们在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身边都缺乏这样的一个人。 对， 所以以后他们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 对，新浪微博上 张思来医师找到您。 对，这个还可以吧。人们都叫我是张奶奶，是个大咖嘛，因为有近200万粉丝了嘛。 哇！ 但是呢，我觉得哈，大咖不大咖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就是希望大家把我当成你邻家的奶奶来问我问题就可以了。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哈，虽然我是邻家的奶奶，但是我不保守，我是追求新的知识的，所以我在写我的书的时候，都是用了最新的国际上的认定的一些儿科知识来给大家讲。 对， 今天张奶奶也说了，她来做客节目也是有带着自己的一份礼物给所有的辣妈酷爸们的。 这真的是一份礼物，我觉得她以后就像是手握了一个宝典，即使张奶奶可能分身乏术，一时半会儿你艾了她以后，她没有及时看到， 对， 有这套书，我觉得也会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基本上，爸爸妈妈们常见的一些孩子容易生病的一些问题，都能够从这些书里面找到相应的解答， 对吧？ 对，今天张奶奶带来的这套书叫《张思来儿童健康绘本》，里面就包含了辣妈姑爸们最关心的4种疾病： 对， 咳嗽、发烧、腹泻和便秘。 不能叫四种疾病， 嗯， 我们说是四种症状 啊，症状、 嗯、它是疾病的症状 啊、 嗯、因为我在跟家长接触的时候特别多哈，你想我每天两个小时呢、 嗯、 所以家长有什么问题我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是 我就在一些想这个，我写了很多大部头的书，那么这个大部头的书我写完这些东西，有的家长现在年轻人工作很忙的，压力也很大，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呢， 嗯， 另外还有一个孩子一生病了后，家长是不是特别紧张焦虑啊， 对啊， 就没有心情去翻书了， 对，没有心情了、嗯、那孩子一看妈妈这么紧张，其实孩子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紧张的， 嗯， 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做一套绘本， 嗯哼， 那么又让孩子看呢，另外呢我再让家长通过这个绘本去得到一些科学育儿的知识， 嗯， 这是我当初想做这套剧这套绘本的一个原因， 嗯， 那么这套绘本呢也是我们国家儿科医生首位写健康绘本的 啊， 先为张奶奶这个与时俱进的想法按个赞啊，因为确实我发现我们这次我们节目当中来过几个讲绘本的作家，对吧， 我也想说这个现在是出绘本的都是年轻人， 哎，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对， 最年轻的也得最年长一点也得是三十往上一点了， 对，三十已经算年长了但是确实张奶奶刚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了，我虽然是林家的奶奶，奶奶这个词儿通常在育儿道路上都会 意味着保守 哎，对，会看作是自己育儿道路的拦路虎，但是这位奶奶不一样，咱们今天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哈，绰绰有余，大家可以慢慢聊， 嗯， 那既然说到今天有儿科专家坐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在潮流风向标当中今天第一条分享给各位的也是讲到其实孩子对于医生这个角色他有自己的理解， 对， 你会发现很多小孩儿还没到医院门口呢，还离着那么几百米呢， 嗯， 就开始哭闹了， 嗯， 他对医院有一些自己固定思维的比如说心理阴影，打针啦吃药啦，总之一切和不太美好的记忆相关的都会在这个场地来发生，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家里面他还挺喜欢跟你玩扮演游戏、 嗯、 我来扮演医生你来扮演病人 啊、哦，这样也挺好的呀，就是缓解一下他作为就是遇到病人一种紧张感，同时他也能够把之前一些不美好的东西通过这个扮演角色的方式给他散出去， 对，其实是有一定的治愈和缓解的作用的， 嗯， 接下来的这个潮流风向标第一条的内容呢，这个视频也分享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看看这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是医生， 安良，你在做什么呀？ 哦，找到了！妈妈，你看我像不像医生？ 嗯，真的很像啊。 来，妈妈，我们一起玩医生病人的游戏吧。我来当医生，你要假装吃错了东西拉肚子，然后来找我看病，好不好？ 好呀。 咦，咕噜咕噜的，看来是拉肚子了。妈妈，你可是要当心，不要拉到裤子上哦。 好的，谢谢医生。 好了，去抽血吧。 哎呀，可是我有点害怕，怎么办呢？ 没关系，是会有点疼，但是没事的，你可不要乱叫，这样会吓到护士的。 那好吧。 现在你去拿药吧，一定要坚持吃哦。 哎呀，可我最怕苦了。 怕也得吃，良药苦口，你的病才会好呢。 谢谢医生。 太好玩了，妈妈，我们再来玩一次吧。 这是小朋友在家里面会跟家长一起来玩的一种角色扮演类游戏，我相信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也好，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家里面的宝宝应该多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拉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我就我觉得像这样的宝宝说那么清楚，还要开药还要抽血还要安慰这个病人的这个， 对，每一个环节 还是挺少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 张奶奶您在之前的临床过程当中有遇到过是不是挺多孩子一见到医生穿白大褂的就会觉得很恐惧？ 是有孩子是这样的， 嗯， 但是也有的孩子挺好的， 嗯哼， 知道到医院来看病是自己生病了嘛，生病了就要有可能要吃药了， 也有可能要打针了，所以他不紧张。但是我总说哈，孩子为什么看病的时候非常紧张、恐惧、害怕？这跟我们平常的教育有关系。 嗯， 你比如说了，孩子一说啊，你别再闹了哈，你要再闹的话，把哪儿摔坏的话，我们都要上医院去，上医院就要打针吃药的。 嗯，恐吓。 啊，你要是再什么不好的话，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你想想啊，再说了，我们到医院去了以后，你看看是不是要打针要吃药啊？ 嗯， 疼不疼啊？疼。 哎，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哭的小姐姐，就是因为不听话， 对啊， 被阿姨打了个针，是吧？你看现在那个戴口罩的叔叔多凶啊！你再不听话，我把你送给他去。哎， 所以说孩子 都干过这事。 你平常你老恐吓他的话，他就认为看病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 所以他就肯定要害怕的，所以他早期的体验就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 嗯 啊，但是我们觉得在平常的时候啊，作为家长来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教育。 嗯， 当然做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 游戏是孩子互相体验这个角色嘛。 嗯， 所以他能够理解看病的这些个过程。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家长也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在平时的言行啊，比如说自己去看病去了，那你就不要说的那么多啊。就再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建议孩子在一岁左右应该到医院去看牙齿，去做一次保健的检查，对吧？那你做这次保健的检查的话，那就给孩子减轻了一个什么对医院的恐惧，让他了解牙科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要做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不注重这一方面。 牙科这个事情确实是现在的当下的年轻父母们开始逐渐的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能够实现像您说的一岁第一次带宝宝去看牙医。我个人都没有做到，我一直有那一本保健书，就是那张单子，我在私立医院生的嘛，生的时候人家赠送了我一套一岁时候免费去看牙医的这个，我都没有用。就是我其实纠结了很久， 就是我们会觉得孩子还没有长出几颗牙，怎么去看保健？ 大家可能也许不太清楚哈。作为我儿科医生，我就有责任跟大家说哈。 嗯， 你比如说做口腔保健的话，我们孩子一出生以后就应该做口腔保健。 对，其实没有牙的时候，牙龈也 用清水啊，用毛，用纱布啊，或者是用纸刷的话，要刷拭他的口腔。 对， 那么包括他的舌苔、舌面都要擦。 是的， 孩子出了第一颗牙的时候就要使用牙刷和牙膏了。 对对对 啊，那么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建议在一岁以前先做一次口腔的这个保健。 嗯， 那你就应该做，以后随着的时候，我们建议呢，你半年就要去做一次去。 对， 比如说孩子出了牙了，我要给孩子洗牙。 嗯， 这个要检查孩子有没有这个龋齿的情况，所以这个都需要做的。那孩子一次二次去做的话，他习惯了，他就知道哦，也并不恐惧。 嗯， 也并不可怕。 其实像我这样的父母，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准备。我担心他万一不愿意在那儿闹， 就别想给自个儿增加一个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就像张奶奶说的一样，你只要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了。 对， 而且现在的医疗条件，现在的设施环境也都非常的完善。 对， 完全不会让孩子有任何的痛苦感。 对， 嗯， 所以我建议哈，就是我们的家长该给孩子做检查一定要去做检查去。另外以后千万别再吓唬我们孩子了。 对，别拿医生吓唬孩子。 对，别拿医生吓唬孩子。其实我做儿科医生的，我对这个是 背了很多锅。 对，我是特别有体会的。但是一般我给孩子看病的时候啊，但孩子精神都不太都不会特别紧张，因为毕竟是奶奶 奶奶， 您确实是很和蔼可亲。今天您的这个亮相就可以给所有的惧怕医生的孩子们赶紧都拉镜头前来看一下哈。其实医生奶奶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建议以后医院能不能别给儿科医生穿的那个衣服就别是白大褂了，就是 穿个五颜六色一点的， 就是稍微缓和一点。对对对，如果那样子的话，我想小朋友可能会更愿意去医院去科室。 对对， 去找医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让他们给看一下， 真的把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作是一个玩的一个过程， 最起码是一个了解一个未知事物未 知环境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也有一个我们现在儿科医生缺，儿童医院缺，说你要是真正做到说让我们孩子去看病，说处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对对对， 还是有一定困难。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呼吁一下哈，要多多尊重我们儿童儿科医生，多多给儿科医生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咱们医患共同努力，我相信哈，对于下一代来说是只有好处的。 嗯， 对 对。 张楠，我已经开始立誓了，就是我已经希望我的女儿将来有可能去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哟，太高兴了！ 真的，我们确实，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就特别觉得医生很不容易，尤其是跟孩子打交道。家长已经跟孩子打交道觉得很费劲了，甚至很多时候 跟自己的亲生孩子打 对都恨不得有偶尔会有想掐死他的冲动。更别说 可以理解，只是这么想想而已。 对，想想就更别说是就是跟自己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医生们了。 对对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刚刚说孩子看病的事情哈，那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小习惯，可能也是很多妈妈爸爸会头疼的一个问题。说到宝宝吃手管不管这个问题，这个视频啊，还真是张思来奶奶来亲自现身说法的一个视频，你应该想起来是在哪档节目上哈？ 好像是我在《拜托了妈妈》里头，跟那个张恒做的这期节目。 对对对对对，吃手啃指甲，这一岁之前我们会说有口欲期啊，这个 可以理解， 父母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很多孩子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可能上小学了，还没有改掉这个习惯。然后市面上我们也有听说过一些很恐怖的一些道具，比如说什么辣椒水抹指甲呀，什么防啃手的指甲油啊，等等等等，到底这些做法对不对？我们来听听张奶奶是怎么说的。 一岁多是可以的，我觉得一岁多它正是什么奶嘴啊，安抚奶嘴和这个。 两岁呢？ 我觉得两岁也正常。我跟你说，我女儿现在十岁了，她前两天告诉我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那个就是那个防咬手的指甲油吧。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现在开始又想咬手， 他自己会这么要求啊？ 他自己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给他买过那苦的指甲油，就仿那个，我就知道那时候那就可能是他小的时候咬手的时候我过于干涉了， 就你小的时候阻碍他了， 你阻碍他了，他到十岁甚至是在他成长的再大一点，他还有一个反复，好像是这样子。 我们说孩子吃手的这个过程，开始的这个过程，每次我都跟家长说，我得祝贺你。说明你孩子现在更聪明了。怎么聪明啊？手眼脑结合的好了，手口结合的好了，他能够知道把手放到自己的嘴里头了。我们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嘴是个探索器官，那么他这很准确能够放进去，因为我们孩子一生下来他并不知道四肢是他自己的，那么他可以开始把手放进去了，说明他在大脑里头手和这个嘴已经建立了一个联合通路了。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头，我们做一岁之内孩子吃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但是一岁之内就很多家长肯定就一直把孩子手往出揪，觉得这是不好的习惯。 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么作为家长来说，第一个你就要把他这个手洗干净啊，一定要把他手洗干净了， 所以不揪，不要揪， 就不要去纠正。但是我们说，长期孩子老失手的时候，你也要检查一下家长自己。 为什么呢？ 孩子为什么要吃手？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吃手是在寻求安慰。你比如我们对孩子不太关注了哈，你就做别事，你不关注你的孩子了，那么孩子有可能他很寂寞，他在寻求安慰，他就吃手。所以我们在一岁之内孩子是可以吃手的，但是这个阶段吃手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养成一个吃手的习惯，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建议尽量能够找个替代物来代替他吃手。如果吃手一旦养成了习惯以后哈，很难纠正的，到一岁以后你纠正起来特别困难，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安抚物。比如说我们孩子哈，母乳喂养已经，孩子接受奶头已经很好了，我们不妨给个安抚奶嘴儿。 现在美国儿科学会他也建议使用一些安抚奶嘴，主要解决孩子什么，解决孩子突发的这个婴儿猝死，所以他建议可以用。但是我们建议用也要考虑一个时间问题，所以孩子在他白天清醒的时候一定要多和孩子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否则的话孩子感到寂寞或者没人关注他，他还会吃手的。 哎，那两到三岁一直啃手的那种， 到两到三岁他还可以这样吃手，我们不说这是特别坏的行为，但是通过吃手这个现象，我们家长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是不是出现一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孩子啃指甲，孩子为什么到十岁的时候还啃指甲，那说明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有个心理焦虑的情况，有个心理焦虑，所以他要啃，那可能是某个事件影响了他，所以他会在这种焦虑的情况之下来啃手。但是我们说孩子偏食就是啃指甲这个养成的这个习惯，家长一定要，你一定要找出他的问题。 我以为是缺微量元素呢。 有，跟那一点没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长说这是不是缺微量元素，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吃手跟智力有关吗？ 吃手跟智力没关系，有的家长就是觉得纠正不纠正他吧也没多大关系，但是一直拖到三岁以后确实对孩子影响也是很大的。三岁以后孩子还吃手，我们一定要进行干预了。那所以在美国呢，他们就有这种带上的塑料的那种厚的那种，你一带上他就没法吃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痛苦疗法，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给手上抹上这个苦味剂 袜子 啊。那我们现在抹苦味剂什么其实实际上在美国它是有那个现成的那个苦味剂，孩子经过这几次以后就好了。如果你的孩子属于吃着手才能睡觉的话，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建议的妈妈在临睡前给孩子讲故事，听音乐，拉着他的手给他讲故事， 让他有非常安全感的情绪。 有一个安全，所以我觉得哈，在这个吃手的问题，家长也不必太紧张，但是呢，适当的给他一些处理还是应该的。比如说到四岁了，你还纠正不了了，那你请牙科医生，牙科医生有特殊的办法。他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给你戴上的什么东西， 一咬自己就把自己给扎着了。其实你看就是现在的这个育儿， 这是张奶奶非常耐心的在节目现场哈，给各位辣妈姑爸们支招哈。孩子咬手分很多种情况，不同年龄段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所以不要一味的说拿出来揪出来， 好像家长就只会这样很生硬的用这种方法先阻挡他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并没有去好好的挖根揪源，去看看这个到底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关于吃手我们有很多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下一个半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今天的辣妈正传，听张思来张奶奶跟我们一起来说说育儿当中的那些事儿。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哈喽农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大咖，儿科专家张思来张奶奶，正在为辣妈伙伴们解决所有一切你们头疼的儿科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而且呢，你说对不起， 没 而且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善良的帮我们集结成了一本书。 谢谢。 对，这本书我心想马上下了直播之后我就要去买，我就要去收一本，因为我觉得太 本来是可以送给你，但是你真的一买的话我是不会拒绝你的。 对，一定要跑一跑流量了。 当然要贡献一下。张思来奶奶带来的张思来儿童健康绘本，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好好详细聊一下哈。当然在观看我们直播参与互动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福利可以获得。首先就有在7月6号到8号进行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带给各位的全新音乐体验，有100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位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我们节目呢每天会送上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在7月6号到8号就在老国展举行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音乐和生活的一个完美的碰撞。除此之外呢，有演出方面的福利可以送给大家，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有机会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2张，时间就在8月1号到8月12号。当然更有我们面前的这个加热即食的小龙虾，有每日优先提供，每天会抽取的这样一份爆料马小，可以送出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好，明广说完了哈。 接下来要聊真正的干货了哈。 对， 刚才正好说到孩子吃手这个事儿，我就想举一个我自己和身边的两个例子给张奶奶听一下，张奶奶给分析一下哈。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嘛，吃手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是有很多心理层面的原因的，比如没有安全感啊，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家孩子现在是1岁10个月，他呢是从正常的口欲期开始啃手啃脚丫子，我也因为学习了一些这样的相关的知识，我没有去阻止他。晚上入睡的时候呢，母乳期间会用奶睡呀，或者是安抚奶嘴呀，这样的入睡方式。所以整个其实从咬手的频率到流口水的频率，在我看来都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就在上个月呢，他也刚刚经历了戒奶嘴这个过程，因为家里的老人认为说不能老带上奶嘴，一到睡觉时间就指着自己的嘴，就要奶嘴，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怕对牙床 产生变化。 嗯， 我一想呢，也行，快两岁了，确实也应该学习自主入睡了。 嗯， 那你就戒了吧，两天就把奶嘴给戒了。然后最近我就发现，白天当中他有意无意的就会开始有啃手的这样嘬手的这样的习惯。我也没有特别强力的阻止他，我只是告诉他说，你想吃手呢，那我们就要先去洗手，洗完手了以后， 嗯， 我们再说别的，我们再说别的，我们就没跟他说咱们去洗手，咱们去洗手， 转移注意力， 对，然后洗完手他就去玩别的了。这是他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跟他同龄的一个孩子呢，从小没有吃过安抚奶嘴，他就从来没吃过，后来给他吃他也不要，他就对这个物件是不接受的。但是他从口欲期开始就一直在嘬手，但好不容易把嘬手这个习惯给改了，好像也是用什么辣椒水啊、苦水啊，总之类似这种吧，他就开始抠鼻子，他的手好像无处安放了，就以前手是放嘴里的，现在手不能放嘴里，就放鼻孔里抠抠抠，特别使劲儿抠，如果你不让他抠他就立刻放到嘴里，最近就是一直在这样循环往复。这是两个例子，您觉得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其实一岁以后哈，孩子如果要是总是吃手的话，确实是逐渐应该给他戒掉这个吃手， 要开始干预， 但是要开始干预。但是孩子吃手的时候，我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一定要找出他背后的原因来。你比如说孩子吃手的时候，他肯定是在他寂寞的时候， 没事干的时候， 没事，他主要是他寂寞，寂寞了，这里头就同样存在着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认真去陪伴孩子去了，对吧？你陪伴了孩子以后，那么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就不会去吃手，他正因为没有人去跟他进行互相的沟通，所以他用吃手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个是应该及早的来进行干预，这个是需要一个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循序渐进的，当然你说那个转移孩子注意力，就是你当初对自己的孩子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慢慢的你也可以给他买一些什么吃手的书，不太好的这绘本， 还是跟他讲道理，灌输知识， 灌输这个知识，那这是一个。那么关于另一个孩子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我觉得如果孩子在他睡觉的过程中，我们早期培养他独立睡眠做好的话，孩子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挺大的孩子了，你还要吃手做这些小动作来安抚睡觉。其实我们说孩子独立睡眠，他从他出生以后就要逐渐开始。我常常说这个孩子要跟大人是同屋不同床，同屋不同床，那么最好是培养孩子单独入睡，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养成孩子必须抱睡，或者是需要什么安抚物来睡，或者是摇晃着来睡，你刚一开始这样建立的话，它很容易形成一个习惯。这个条件反射建立不需要多长时间，两周就可以。比如说奶睡这个习惯，奶睡这个习惯，孩子一个睡眠周期大约是40到45分钟。那么在这个睡眠周期的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到最后一个睡眠周期，他活动性睡眠到短暂的觉醒阶段，他要进入到下一个睡眠周期。但是进入到下一个睡眠周期，你是用吃奶的方式让他进入到下一个睡眠周期，你记住时间别长，一个星期左右，孩子准保就是依靠奶睡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睡眠周期。所以每次家长都跟我说，说我问我的孩子为什么一个星期就醒一次， 一个小时 就 醒一次， 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就醒一次， 因为他正好一个周期结束了， 一个周期结束了，他这个接教是依靠着吃奶来接教的， 他对于外力有依赖， 对， 我自己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第一个，我们不建议跟妈妈爸爸同床， 对， 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只要孩子闻到妈妈身上的味儿，他准保的 睡不下去了，要吃奶， 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 他要来吃。而作为妈妈来说， 他觉得很辛苦，你看看我这会让我孩子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把奶头就乳过去了，孩子吃了两口，哎，睡着了。你看这种安抚方式多好啊， 他既没吃饱也没睡好，其实 但是他就忘了。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孩子夜间不到一个小时就醒一次，不到一个小时就醒一次，依靠吃奶来睡觉，你说双方谁都不急，谁都很辛苦， 对，谁都睡不踏实。 张奶奶说的就是我， 她惭愧的低下了头， 就是我这前将近九个多月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一直以为奶睡是一个让母女都能很轻松的方式， 这个是其实我们说就是培养孩子就是独立入睡的习惯，我们应该是从两个月三个月就要开始， 那么小就开始， 哎，那怎么样开始培养？我们建立他的条件反射。第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要睡觉八点半了左右了， 嗯， 那我给孩子洗个澡， 嗯， 洗完澡以后我给他穿上睡衣，穿上纸尿裤，然后我黑了灯，一定要有一个睡眠的环境， 对， 嗯， 然后黑了灯以后我可以放一个音乐，比如说放一个安眠曲，我天天都放这个安眠曲， 嗯， 那时间长了以后孩子就知道，只要我洗澡换上睡衣穿上纸尿裤，一黑了灯一听见这个音乐 我就该睡觉了， 我就该睡觉、他是建立了他的 仪式感，对对对对对， 他建立他的条件反射。如果你给他建立的条件反射就是依靠吃奶，那他这个条件反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有的时候妈妈，你这个小的时候你问题不大，等一到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的时候，我们应该断夜奶了。妈妈说我太难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给建立这个习惯越大它越难以纠正， 就没有夜奶我就没法继续睡觉了。 对呀、但是你别忘了一条，我们孩子夜间他需要有一个连贯的睡眠，睡觉 需要深度睡眠。 大脑它跟别的细胞不一样，我们别的细胞可以有死了的再生的，但是我们大脑的细胞不是这样的、我们大脑它休息是完全是依靠夜间的睡眠来进行休息，来进行所有的功能的置换，这些个东西都是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它可以，但是它如果连续总是中断它的睡眠的话，那大脑的这个一些个功能的修复就很难完成。 对 这是一个。大家还别忘了，我们孩子深睡眠的状态下，他的生长激素和褪黑素是在这个阶段分泌的。 对， 大概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不好、 嗯、 对吧，谁都希望我的孩子生活是非常规律的，因为这个褪黑素它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 建立它规律的，这个谁也不希望他没有这种情况吧， 对、 是吧。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如果他不能够很好的进入到深睡眠的话，你势必还会影响他的褪黑素他的生长激素的分泌、我们这个孩子深睡眠的时候80%的生长激素都是在孩子深睡眠， 就是民间说法就是睡觉长个嘛， 对，反正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希望我们家长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哈。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嗯， 我前些日子在拜托了妈妈跟李小萌做了一个，他是纯母乳喂养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孩子夜间睡眠睡醒了以后，谁哄这孩子？他说王雷哄这孩子， 他老公， 他说他可会哄孩子，哄孩子他就睡觉。啊，他然后把孩子哄睡了。我在这个时候，我也要跟我们年轻的爸爸说一下哈、养育孩子也是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妈妈、所以刚才说了，孩子同屋不同床，婴儿床是挨着爸爸是最好的。所以我当时给天天向上给汪涵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一定要按照爸爸，结果底下的人哗都给我鼓掌，我自己一看我说谁给我鼓掌啊，我一看鼓掌的全 是 妈妈， 都是妈妈终于有人可以解救我们广大的妇女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还是建议家长 一定要注意。 对，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辣妈伙伴们分享过这个事情。这第一是在家庭当中养育孩子这个事情，爸爸一定要参与。 对， 其次是妈妈一定要给爸爸这个机会。 对，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建立联系，比如说从孩子刚刚出生开始拍奶嗝这个事情， 对， 就应该由爸爸来完成。其实也是有他的固定的原因的，成因就是客观原因是妈妈那会儿刚刚生产完。我们的腰脊椎各方面其实支撑力还都不太够，我们喂奶可能要为了抱着孩子我们要坐着喂，或者有些腰实在不行像我就只会躺着喂，那样比较舒服。所以你如果让一个刚刚生产完的妇女 产妇 喂完孩子还得站起来到处溜达抱着个孩子颠颠颠颠这么拍奶嗝，其实也都特别辛苦，是违背这个常理的。所以爸爸这个时候从刚开始就要加入到这个拍奶嗝的队伍当中。 对，因为爸爸同样有这个义务。 对， 没错。那我多问张奶奶一句哈，像比如说像十个月大的孩子，他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断了奶睡这个坏毛病了，就刚才这么说， 但是他 点赞好不容易，但是夜里边大概三四点钟还要再吃一回奶才能够继续接觉，就他是真的是因为饿了呢，还是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给他形成一个更好的睡眠习惯？ 主要是这个睡眠习惯没有养好。因为孩子添加辅食了以后哈，基本在十个月的时候，其实在九个月的时候基本上辅食就可以代替了一两顿奶了。这是一个。另外在这个阶段孩子每天需要的奶量大约600毫升 就够了， 可以了。那么其他的能量谁供给呢？就是辅食来供给了。所以三点多的这一次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喂。 也就是临睡前吃饱。 对，临睡前吃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哈，就怕夜里孩子醒，就是尿尿。尿醒了，所以我们建议哈，在一岁左右的时候，睡前的这餐饭一定含水量要少一些， 少一点。 对，睡前奶要给它去掉了。然后我们夜里头换上纸尿裤睡觉。基本上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一般能够连续睡觉。即使他尿了，他纸尿裤这一次也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了。 对，也就是说最起码他在这样一觉能够睡到第二天的6-7点钟。 对，他哪怕到了5点多，因为我们说的就再喝奶就可以了。尽量还是让他夜间连续睡眠。因为三点多的这时候还是属于夜间的嘛，我们建议还是让他连续睡觉最好。 你知道吗，很多姥姥奶奶或者一些养育的这个就育儿嫂啊阿姨，他们都认为 拦路虎， 对，他们都认为孩子半夜是饿醒的，说因为原来不吃你的奶嘛，现在不给吃了，那顿肯定是饿呀。所以想白天4个小时一喂，那夜晚4小时也应该一吃啊，所以都认为夜里的奶少不了。 可是已经加了辅食了。 不是，再一个你要考虑哈，因为我们人建立了他生物钟的规律了。你都知道睡觉是让这个全身要休息的。那胃肠道也要休息的呀。 对，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我们夜里的这段时候只要过了9个月以后，我们间断了夜奶，就是让他连续睡觉了。让他胃肠道也得到休息。 好， 我大概能明白黛懿作为一个妈妈的苦衷。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妈妈自己不掌握一定的育儿知识，而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家里的其他成员。所以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如果当你作为一个妈妈足够笃定的时候，你需要先去统一全家人的意见。 对， 然后让所有人都站在你这一个战队当中，然后去执行。我觉得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就可以采取说这是我的孩子，一切来听我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而且断夜奶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刚开始的煎熬之处的。孩子前两天肯定是会哭， 一定会醒， 会给你哭得撕心裂肺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坚定地去哄他，你千万不能动摇。你一旦动摇，他们就立刻就 就溃败了，你的那些育儿拦路虎们就又都出来了。 没错，就你看吧，你早说要吃的奶吧。 其实断夜奶其实也有一些 方法 小技巧。 哎，我们不能说孩子非得让他哭得很厉害了，我就是不喂。这是有个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的孩子哈，在早晨在夜里头2点钟要吃一次奶，那他应该逐渐断夜奶了。我就开始怎么着，我先给他推后10分钟。 哎。 啊，让他吃，然后我再推后10分钟，他习惯了以后，我再推后10分钟，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个，我可以给他先少吃一点，先少吃一点，然后逐渐慢慢给他断下来。你不要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不给他吃就不给他吃，他怎么哭死了我也不给他吃，我觉得这样也不行。我们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拦路虎的问题。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哈，他从心疼孩子的这个角度，他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建议你还要继续喂。在这个时候呢，家庭的内部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沟通好。所以我在每次全国公益巡讲的时候，我往往都要告诉家长，我希望你带上隔代人来听课，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听课，来解决你的这个育儿中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其实大家也不要太过多的去认为老年人他思想特别固执。别忘了，这些老年人可是基本都出生在解放后。 哎，真是，就是如果有了相应的知识和理论能够支撑这些个问题的话，他们也能够愿意去接受的。 他愿意接受。其实我到全国各地讲课去哈，我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提出来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而且呢，他关心，就是观察他的孩子，观察得非常细致。 是是是。 对，这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老年人在他看护孩子的过程中，他由于长期的跟孩子在一起，他对孩子的这种各种表现了解得非常清楚。 对。 而我们年轻的父母却往往缺乏这一点。 没错。我们会缺乏一些耐心，同时也缺乏一些时间，因为白天我们在上班，老人跟孩子的时间其实是更长的。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晚上 大家一起 回家，自己要多照顾孩子。 对对对。 没错。 谢谢张奶奶给我们年轻的父母，也给我们的拦路虎伙伴们， 对，共同上了一课。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对对对， 互相借鉴。 是，今天在长乐梦工厂呢，张奶奶带来了自己的这个儿童健康绘本这一套书，一共有4本。其实这不是一本非常晦涩的、难懂的，或者说文字很多，会让人觉得很枯燥的一套书。它其实是一个绘本。刚才我们最开始也说了，是手套儿科专家自己来创作的一个健康类的绘本。 对， 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来的绘本的作家，我们也说了，会通过绘本跟大家讲一些生和死的关系， 包括爱 轮回 的 关系，对，或者说是性启蒙，这样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很直白的用语言去传达的，只可去意会的一些方式，那要抽象的通过画面来展现。生病或者说有生病的症状这样的事情，用绘本怎么来体现？今天张奶奶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答案，一共4种症状哈：咳嗽、发烧、便秘和拉肚子。 对， 戴毅，我给你一个选择机会，你想先了解哪一种症状？ 咳嗽吧。 好好好。 因为我觉得咳嗽这个症状在生活当中可大可小， 对 对吧？然后呢，很多人认为，哎，咳嗽没事，感冒了， 但是 多穿点衣服。 但也有见过小孩咳嗽可变成肺炎呢，家长很担心。还有咳嗽到底是用药还是 不用药？对， 什么样的咳嗽用什么样的药，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是不是要夸一下？我还是挺会选的。 那其实咳嗽大家多少都遇到过孩子， 对，他大家长都，而且家长这方面的问题问的也特别多。其实这里头我想给大家首先纠正一个概念哈，咳嗽是咳嗽不出肺炎来的。所以家长往往是因为孩子咳嗽，在他潜伏期的，在肺炎的潜伏期阶段，他首先表现出的是咳嗽症状。所以大家就认为孩子咳嗽给咳出肺炎了。这是两回事儿。 明白。 绝对不会是。而且咳嗽它也不是完全都是病态的。 对吧？ 嗯， 咳嗽它是机体这个自我的一股保护的功能。 嗯， 啊，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咳嗽都有问题的。 不管是它因为有异物，还是因为它感觉到呼吸道里痒，它都是通过咳嗽这种方式，先 来 一个 排出来 清洁的过程， 对 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呼吸道嘛，它有很多的纤毛， 嗯， 这些纤毛呢，它会分泌出一些粘液来，把你呼吸进去的脏东西粘在这个粘液上的，这就是形成我们说的痰。 嗯， 那么孩子呢，他是通过咳嗽，包括我们大人通过咳嗽把这些个东西他咳出来。 嗯， 啊，他这样是不是对身体就有一个保护作用了？ 对，清理开， 对， 清理一下。 所以说，孩子如果说每天早上咳嗽几声了，那咳嗽每天早上咳嗽几声，实际上就是把液里头那些东西咳嗽出来， 嗯， 对吧？他就给他排泄出来了。或者白天偶尔的咳嗽那么几次，也那么咳嗽的次数也不多的话，家长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担心。 嗯，没有必要太过于大惊小怪。 说到咳嗽这个问题哈，我们要先暂时告一段落，因为这个时间又到了下午的5:54了。先跟各位辣妈伙伴们纠正的一个概念是，咳嗽跟肺炎没有对等的关系， 对， 不是肺炎不是咳出来的，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是肺炎其实你本来就已经潜伏了，只不过表现出了咳嗽的症 状，先咳嗽了。嗯， 那至于关于咳嗽，大家有哪些要了解的？欢迎各位在我们广告间隙哈，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第三年参加这个北京音乐生活展，这个展会呢把体验的感觉融入在这个展馆设计以及各个展商自己的穿展的理念当中，让我们的观众或者是来参观的人呢更多是在这个环境中融入进去，体验各个品牌的特色。 在这个特别快的节奏能够到我们的生活展里，那么跟古人先贤去对话，听了琴声，品品茶，闻闻香，甚至在这儿能够坐下来那个感受我们文化的魅力，我想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音乐生活展呢，可能是让更直接的客户和体验者，还有小朋友们，都能体验到真实的流行音乐和真实的乐器，能摸得到，还有弹得到。我觉得这样让他们更能接近音乐吧。我觉得音乐和生活能融在一起，感觉人很多，很热闹。对，这样的氛围会越来越好的。 跟以前去的那些乐器展不太一样，就是挺生活化的，挺放松的，可以带家人孩子一起来玩。 音乐生活展办得一年比一年好，大家就是相互结合，可以给前来参观的观众一个更新的一个感受。 来就是需要一些创意，需要一些实践。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参观，我觉得也是学习到不少的东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hooting,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了。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勾线我，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北京时间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周三的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张奶奶张思来教授， 欢迎您。 谢谢大家。 今天儿科专家坐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热心听友都已经表示说，哇，今天太及时了， 对，干货非常多， 都很适合我们家这个年纪的宝宝。但是其实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当中的常见的4种症状，其实相信学龄前或者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反反复复的遇到这些问题，就关于咳嗽、发烧、便秘和拉肚子。 对， 别说孩子了，我觉得大人有的时候现在也会面临，比如说感冒啊、拉肚子啊一些状况，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更别说一个几岁的孩子。 大人我们不管，管不了。大人我们不管， 大人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我们今天只管孩子。刚刚在说咳嗽，咳嗽有它的良性的一面，同时也解答了一个误区， 对， 告诉大家你们对于咳嗽和肺炎的一个误解。肺炎不是咳出来的，而是本来你就已经感染了病菌， 对， 就是肺炎一定是传染的，对吧？ 对，不是，它这个肺炎啊，它引起肺炎的原因很多，不能说都是病菌，它的病原体包括很多。比如说病毒感染，有细菌感染，有支原体感染，还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它引起来的这个肺炎。那么肺炎它 在他有个潜伏期阶段，他这时候可能首先表现出就孩子精神不太好，有点咳嗽，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家长往往等着一厉害了，发现孩子连续咳嗽，而且咳嗽的时候声嘶力竭的，有的孩子太小的孩子可能呼吸就急促了，很呼吸急促，觉得呼吸有点困难了。那更小的小婴儿可能这个时候除了咳嗽以外，他可能嘴里还吐白沫， 哦，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是肺炎了，那么这是一个其实咳嗽引起来的原因很多，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肺炎，还有其他的疾病，比如我们这个呛咳了，对吧， 喝水啊 呛咳了， 包括咽口水， 那个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还有一个咳嗽是属于异物 啊， 越小的孩子他往往他塞进东西去了，吃进东西了，很小他引起来的呛咳啊，他属于异物的呛咳。 但是那种呛咳应该也属于自我保护的一种状态吧，因为他吸进去了，他必须要通过咳嗽方式把它弄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他并不见得会 能咳出来 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比如说他晚上一睡觉躺下，他就有可能开始咳嗽加剧了。他白天的时候问题不大，那我们常常就说他是上呼吸道咳嗽综合症， 上呼吸道咳嗽综合症 就是鼻后漏，他这个鼻液滴进去了，刺激的有一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敏性咳嗽，一般过敏性咳嗽都是连续超过了一个月以后，连续这么长时间，这是属于这个是我们说的常说的病理性咳嗽，比如还是什么鼻炎呐、鼻窦炎呐，都会造成 这就很细分的了， 对，也都可能造成咳嗽，但是也有一些咳嗽属于这个生理性的咳嗽了，就是我们平常的就是偶尔的那么咳嗽，所以这个不属于病理性的，所以这点呢家长就不需要着急的，但是我们平常更多见的咳嗽是上呼吸道感染引起来的咳嗽，就是我们说的感冒 了， 对， 而且是这样，很多家长现在已经接受了一个知识常识性，就是尽量不给太小的孩子去吃药，如果还有一些感冒之后的一些咳嗽算是后遗症的话，也是通过多喝水啊，然后让他自己来清理嗓子呀，慢慢的好起来。但这种情况下那种咳嗽有的时候会让家长觉得很难，就是很难听下去。 我们经历过一次，在两个月前吧，一岁八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上呼吸道感染，他的首先的症状是先发烧，然后之后才咳嗽，烧等到快退了的时候才开始带有浓痰的咳嗽，能听出来那个咳的里面有痰的声， 很难受， 然后孩子又不会吐痰，所以好就好在他是先发了烧，然后烧又烧得很高，所以就开始用了物理的降温的一些手段，以及超过39度以后用了一些退烧药，然后也去了一下医院，因为他那次烧发得很急，没有任何 症状， 所以我们就直接送医院了，然后看完以后一看，这个扁桃体红肿了，上呼吸道感染了，然后验了一下血，白细胞什么的都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变化，所以于是就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症状。用完药以后，在快退烧的时候开始咳嗽，用了一些就是适合儿童的剂量的那样的一些就是中药类型的那样的一个 滴剂吗？ 应该叫玻璃瓶那种，应该叫。上奶奶那应该叫什么？ 口服液 啊，对，口服液，对。然后大概在一个多星期之后就痊愈了。 其实你说的问题也牵扯到另外的一个，就是我写书里写的，就是发烧了，我发烧了， 对， 这里的一些内容。 对， 其实咳嗽这个，我就在我这个绘本里头，我给家长的一封信里头，我就明确的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样的咳嗽，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就认为咳嗽了，我一定要给他吃止咳药。其实美国儿科这个协会，他是不建议4岁以内的孩子，吃这个非这个处方的感冒药和止咳药的。现在他也是建议6岁以下的孩子在使用这些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些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往往引起来的危害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医生往往也是应了一部分家长的那种心情，觉得 看你太着急了， 对对对，必须给我开药，但是 你 给我开点吧， 给我开点药。说如果我要看的这场病，你不给我开药，我就白给你挂了这些号， 我就不走了， 不白来一趟的感觉哈， 白来一趟的感觉。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咳嗽。 嗯嗯， 他如果是细菌感染的，那我肯定要用抗生素。 嗯， 如果要是病毒感染的，那我用抗生素那是没用的。 对对对， 对吧？我要是过敏性咳嗽，我一定要找出孩子是究竟对什么过敏。 嗯哼， 那么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头不要盲目的给孩子用些止咳药。 嗯， 但是你说有的时候孩子就痰比较 多，痰 多，我们用些祛痰的药是 可 以的，可 以的哈。 嗯，这是一个， 但是要遵医嘱，不能自己 嗯 家长随意的给他用药。 对对对。所以我上次的一个多月前，我们家孩子就一次就是很轻微的感冒，然后就开始咳嗽，大概有两个星期， 流点清鼻涕， 对，流清鼻涕，浓痰不止，家里所有人都跟我说给他吃点药吧，我是生扛着，我说别吃药，他已经在见好了，多喂水，让他如果精神状态没问题，那我们就不吃药，就扛生扛完这两个星期，痰是一点一点一点变少之后，终于恢复之前的活蹦乱跳，然后也没有感冒的症状，也没有清鼻涕了啊！我这次还算是落听了，觉得我这一次才算是跟家里人死磕磕到底，磕成功了， 成功了。 对，这是唯一一次成功的案例。 另外还有一个哈，我们稀释痰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屋内的湿度要增加， 嗯， 我们建议屋内的湿度相对湿度是60%-70%。 嗯， 这样湿度增加了，比如说有个孩子就是咳嗽挺厉害挺难受的哈， 嗯， 我不妨把浴室里头多放点热气， 嗯， 就是我们开点热水管子， 嗯， 来点蒸汽， 哎，让他进去后他会觉得嗓子很舒服， 嗯， 然后他的痰也容易稀释， 嗯， 所以有方法是很多的， 嗯， 但是我们建议不要吃止咳药， 嗯， 一定不要吃止咳药， 不要吃止咳药， 不要把他这个该咳嗽出来的东西给他咳嗽， 去人为的干预他， 人为的干预。 对， 所以有人说我咳嗽，我也没见到他吐什么。你可别忘了，孩子咳嗽咳嗽，他可能不见得吐出来，他又 咽回去了， 哎， 到胃里头去了。 对对对。对 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热心网友哈，叫江磊 Stella 说，你们的这个主题到底是体验生病还是体验生活？字幕君写的是体验生活，我一看果然是，赶紧把它改成了体验生病。 哎，我刚开始看的字幕也是体验生活，还说体验生活呢，好吧。 字幕君 给 奶奶带来了生活，字幕君扣鸡腿啊！啊，另外我们也有热心听友这个提问哈，这个请教张奶奶，家里面有一个1岁半的孩子，大哭之后很容易引发呕吐，这是正常的情况吗？ 这是正常的。 我身边也有孩子是这样的。 那肯定啊。孩子大哭以后，他就会影响他呕吐反射了。 你没有大哭过是吗？ 有可能。 我没有，我没有过，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就是 哭着哭着吐了，这个画面 干恶心。大人也会有吧。 不过他是真的把饭都吐出来了。 对，有可能。 那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因为孩子的喷门相对来说比较的，比如长得比较弱， 因为孩子小 还没有太好 哈。 嗯， 尤其是在这个1岁之内，他的生理结构，他胃是水平胃。 嗯， 他的这个从胃到12指肠的这个有一个大门，我们平常叫它幽门 啊，幽门。 这个幽门是比较紧张的。 嗯， 但是从食道到胃，它也有一个大门，我们叫它贲门。 嗯， 这个贲门它是相对松弛的。 嗯， 所以孩子稍微不合适以后，他就会吐。 哦， 他尤其大哭了以后，你贲门本来就是比较松弛的， 就是他又可以拉又可以推， 他就完全就可以 嗯，吐出来了， 所以这个家长就可以，对，不用太紧张，这是正常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满月的孩子感冒快一周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带到儿童医院然后被交叉感染的那个孩子，还能听到鼻子呼哧呼哧的声音。 嗯， 目前应该怎么办？之前低烧了2天，这2天呢不发烧了，只是鼻子还有呼噜呼噜的声音。 哎，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办法呀。 嗯， 一个是增加屋内的湿入， 空气的湿入。 如果觉得孩子鼻塞的话哈，那你可以在吃奶之前给他热毛巾捂一下鼻子。 嗯， 那捂一下鼻子，有可能他就 通畅了、嗯、然后你这时候再喂奶。 现在有市面上有卖一些就是那种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 但是对小孩子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啊、对对小孩子使用这个比较困难、 嗯、 对大孩子来说，一岁以后的孩子我们还可以使用、 嗯、 太小的孩子使用起来是比较困难， 他也不太配合， 滴不是他很配合但是滴不进去、 啊、 哦是吗， 他鼻孔太小滴不进去。 嗯， 好，这是我们解答了听友的两个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这个一切跟儿科相关的问题，今天张奶奶在这儿呢，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 你想啊，儿科医生坐诊的话，一上午要看50到60个号，我们如果这两个小时，真的是解答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对、啊、 这绝对是一个福利时间。 而且你想，公立医院、嗯、对吧，挂号。多难，这个私立医院的话挂号都 特殊吧。 对，好了，不说了，咱们接下来说下一个问题。刚才已经说到发烧了这个事儿了、 嗯、对，我觉得发烧这是我们家长最容易产生误区的， 不就说吗，烧 的 烧的怕烧癫痫了， 癫痫 癫痫、嗯、 家长老说别烧傻了， 对，别烧傻了， 别给烧坏了 啊，对、哦说的别烧烧了把大脑给烧坏了吧， 对对对、 嗯、 哎，我觉得呀，因为我刚刚翻了这个书，我觉得张奶奶实在是太厉害了，把整个发烧的过程就是描述的非常的细节，比如她讲到早晨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我很难受，妈妈伸手一摸额头发现烫了，赶紧一测体温38度多，通常都是在早上起床或者睡醒一觉以后发现她突然就发烧了， 嗯， 这是一个细节点。然后就说到老人家说赶紧多穿衣服捂捂汗吧， 这个是不是对呢皇上的 经常，别说老人家，我们 都有可能这种想法。 以前我先生发烧我都会跟他说你赶紧躲被窝里面给我捂着，后来有了孩子以后才知道啊、哦，这个时候应该要降温，赶紧把衣服都扒了通通风才好呢。 这是关键是家长不明白哈、 嗯、 我们发烧啊它有一个过程、 嗯、 首先是体温上升阶段， 对， 这个体温上升阶段吧，有人就开始表现特别寒冷了， 嗯， 就是寒战， 打 寒战， 对， 打 寒战、 嗯、那么他通过打寒战后就减少他散热啊，是这种过程。那么体温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属于高温持续阶段了、 嗯、 体温持续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后他迫切的需要我要把热散出去， 嗯， 所以这样的孩子往往就是比较烦躁口干，这个你看他面色特别红， 通红通红的，烫手。 对于孩子来说，这个阶段前头体温上升阶段是非常短的， 嗯，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体温 持续 高温 了， 嗯嗯， 所以你在这个阶段你再捂孩子，他本来是需要散热的，你再一捂孩子，你想想会不会热性惊厥呀、啊？ 对 对吧？后会就是我们说的像类似于中暑那样的。 对，它本来就需要散热，你还要捂着， 那你再捂，那么再一个，那我合理的处理了以后，体温就要有一个 降 下 来 的阶段。 对， 下降的这个阶段以后，孩子就会大汗淋漓了， 嗯、 有的时候就口渴。这个症状就都出来了啊，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阶段，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是写的这个，嗯，奶奶说的让我一定要再捂他，再给他捂、 嗯， 那肯定是不对的， 嗯， 但是我们经常老犯这个错， 而且张奶奶还写到了更细节的哈，接下来我觉得实在是就是远景重现。说到中午，因为妈妈在她妈妈的指导下已经散热了，多喝水休息了以后状态好多了，然后也出了汗了，哎，一测体温退烧了，精神状态也好了，玩得可开心了。可是还有一个恶魔就在于晚上临睡觉前 体温又升高了， 看着那温度又上去了， 对， 想完了怎么 又开始了， 感觉快好了怎么又开始了，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蔫了，就开始闹闹叫，加上身体不舒服，就开始唧唧歪歪，唧唧歪歪。可是这会儿还有一个细节，你摸脑门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烫， 是 脑门是凉快的， 对， 可是身上是滚烫，你一测体温他就还是发烧。 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哈、啊，有很多的家长说我这孩子一摸手冰凉是冷，一定要给他捂上，错了，你要看孩子是不是烧，你从他后背去摸去， 嗯，因为什么？因为尤其是小的孩子，因为他末梢循环比较差， 对， 所以他往往心脏的血液打到末梢以后，往往差一些， 嗯、 所以你摸着是手脚冰凉， 嗯， 但实际上它是烧起来了， 对， 所以你摸到后背它是热的， 后背的温度其实是体感上当中最准的，当然更准的还是要通过专门的测温表， 测温表 来测 体温枪、 耳温枪、 耳温枪 是不准的， 哦，不准吗？ 耳温枪非常不准。 所以我这里也告诉哈，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体温表给孩子测， 嗯， 因为水银表是肯定不行了哈， 嗯、 因为水银表因为打破了以后， 孩子不容易配合。 汞中毒嘛， 对对对， 这个它主要是弥散在蒸发的空气里头，汞中毒。 嗯， 那么现在还有两种，就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体温表。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耳温枪。 嗯， 耳温枪啊，为什么说不太准？耳温枪它是通过红外线束打到鼓膜上。然后测出来的这个温度，但是你想每个孩子发育不一样，有的那个外耳道或者是有低鸣堵塞了，或者是他有一个畸形的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射不到鼓膜上，这个测量的温度就 也不太准了、 哎 嗯、我的经验就是耳温枪可以评判你是发烧还是没发烧， 对， 但是具体多少度那个就不能作为参考的标准了， 嗯， 所以有还是最好买一个数字体温表， 对对对对对、 嗯、 现在有那种有一些牌子是出那种腋下的，它是有金属的接头的， 啊，金属出头， 但是整个也是电子化的， 嗯， 加在这个腋下。那个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准， 但是你要看多大的孩子。 嗯， 其实我们建议四岁之内的孩子，我们建议最好使用的是肛门。 哦，肛门的测 肛门啊，测量肛尾。我们把这个体温表哈，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体温表用之前给它洗干净了， 嗯， 酒精消下毒， 嗯， 擦干了以后再给伸进肛门， 嗯、 大概是1到1.5公分左右。 嗯， 那么它很快就能读出数来了。 嗯， 四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在用口表，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家长肯定更多的习惯是用腋温， 对，都用腋下的，觉得哪怕说孩子不配合加 一 会儿呗， 加的合适。 嗯， 肛门有很多的家长他不敢去， 哦， 我也不敢，我一听都觉得 不敢伸进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外孙子发烧了哈，幼儿园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接孩子，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这个测的这个温度是多少？他38度，我又问他，我说你是测的是肛温呢还是腋下温度？他告诉我38度是肛温，我一听这个甭接了，没事儿。我们接，等我到下放了放学了，我到上幼儿园去接去，我看他在医务室呢，正在那活蹦乱跳玩呢。就是说，孩子的肛温其实38度以上才是发烧。 姥姥判断没错。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插曲，就是家里有一个当儿科大夫的奶奶，真是难对付，都不能假装自己发烧 了。没错，就是你刚想说，哎呀，说有这样奶奶多好多省心，但其实不是。 孩子的内心 OS 就是，哎呀，今天没法装病了。姥姥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 而且呢，可能女儿女婿也会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老妈，很淡定哈。 对， 啊，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儿。我们那个人家我们女婿他们的同事问他说，到儿童医院去看病怎么着？你知道吗？怎么个程序啊？我们女婿说的，哎呦，我不知道，我们孩子没去过医院。那你们孩子没生过病啊？我们孩子生病都是姥姥在家给。 自己就看了 就解决了。 所以没有过。后来他们又问，哎，他说你我还告诉你哈，我那两个孩子从出生，我们老大外孙子13岁了，马上就13岁。 嗯， 我们那大外孙大那两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一片抗生素都没吃过。 这个真的。 我觉得这一定要鼓鼓掌，真的太多家庭不可能，真的。 因为咱们身边很多家长一方面抗拒用药，另外一方面又在滥用抗生素。 对。 对。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曾经邀请我做了一次视频， 嗯， 就是关于就是用抗生素的这个问题。 嗯， 我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所有的孩子所有生病哈，大多数90%以上全是病毒感染。 嗯， 所以这个千万别滥用抗生素。 对， 如果确实是细菌感染的话，那一定要 用购剂量、用购疗程。我们有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一好了后马上就停药，实际上他没肉用购疗程。 对， 我们说这也是滥用抗生素。 嗯嗯，因为抗生素见效很快，基本上一用它就见效了。嗯，然后很多家长说：“哎呀， 好了， 我不能用了，这是用一下行了。” 对， 结果你没有用过疗程，其实它会有反复。 其实大家不太清楚哈，我们一个抗生素让细菌产生耐药性，大约是2年的时间。我们研制抗生素大概是需要10年的时间。 嗯， 想想吧，如果要是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人类早晚没有抗生素可用。 这听起来好可怕、啊、 挺吓人的。 嗯，对啊， 有种种族灭绝的感觉， 就没有药可以用，治不好的感觉。 对对， 所以但是我们中国是抗生素滥用的 大国。 嗯，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不单是这个人滥用，包括我们牲畜滥用。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但是我们在不断的补充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在了解。 对， 很多时候我们滥用是因为我们不太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很多爸爸妈妈认为用了抗生素能够省去其他一些劳作的麻烦，这样是一个最便捷、最能够达到快速效果的一个方式， 让自己也省心。 哎，对，真的是为了省心。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他为什么用抗生素呢？他认为孩子一生病就是有炎症，有炎症就要用抗生素。那实际上错误的。 嗯， 我们必须指的是细菌感染的， 对， 我们才要使用抗生素。 嗯， 所以这一点必须要注意。所以我们说在讲这个发烧的时候，我这里头就讲得特别清楚哈。 嗯， 这个发烧给家长的这封信里的我就谈到得很清楚啊，这个是究竟是孩子是什么情况。 嗯， 啊，孩子是不是这个细菌感染。 嗯， 因为大多数都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嘛。 嗯， 那么对于这种发烧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嗯， 别盲目的去用抗生素。 对对对，我孩子上一次生病的时候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医生首先问了我一个这个问题：你发烧的时间有多长了？有24小时了没有？如果没有24小时，连验血都不需要验， 再观察一下。 他的病毒还没有进入到血液当中，你验了血，孩子受了这个痛苦，你根本查不出来任何问题。 嗯， 主要是也不是说没有进入到血液中，他主要是他没有反应出来。 对， 他没有反应出来， 医生也没办法。 从数值上看不出来，所以你看不出来。对， 另外还有一个哈，我还要提醒我们家长，我们即使到医院去查了血常规的话， 嗯， 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年龄特点。 嗯， 啊，因为我们大多数医院所有的化验单的正常值都是以成人为标准的。 哦， 这个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您不说 孩子是孩子是有孩子的标准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1岁的孩子，这个白血球高达1万2、1万3，甚至1万4，我们都不认为他就是细菌感染的。 嗯嗯， 啊，就是感染的，所以我们还用其他辅助的检查。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认为白血球一高，看到这个化验值一高就认为有问题，你先看看你这化验值是成人的， 嗯， 还是孩子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遵医嘱了，而不是自己凭着自己平时看病久病成医的那些经验来判断孩子的那些问题了。 对， 我们正在跟各位啊，请到我们的儿科专家张思来教授做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各位辣妈姑爸们，最后还剩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来提问，有任何和自己孩子相关的这个症状啊、疾病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询问张教授。当然，在这个时段的结束之前呢，也要分享给各位听友的福利内容，来自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获得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带给各位的全新音乐体验。我们节目呢，也在每天送给大家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这两天呢，在7月6号到8号期间，在老国展的这场活动带给各位音乐和生活的一个碰撞，包括乐器品牌的现场挑选啊，音乐大咖的分享和交流啊，包括乐坛前辈的一些内容分享会，都可以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的音乐生活展当中去体验到。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7月15号总决赛结束之前，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参与到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节目互动，也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嗯，

你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我们要求的是每公斤体重是10到15毫克。 嗯，每公斤体重10到15毫克、 嗯，就是我这本书里头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哈。 嗯嗯， 10到15毫克，那么一天的用量哈，不超过4次。 嗯， 就是4次就可以了。 嗯嗯 嗯，这个布洛芬呢是每公斤体重是10毫克，十毫克呢也是一天呢是4次用药， 嗯， 不要超过用药，因为这两种药只要在它合理的用药范围内是绝对安全的， 嗯， 但是它超量了就会有问题的，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它超量了以后，它会引起肝脏的损伤， 嗯 啊，那么布洛芬它超量以后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是我们目前有一些药物，尤其是非处方的感冒药，往往就含有这种退烧药的成分， 有布洛芬， 对， 嗯， 有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的这种可能性特别大，嗯，所以尤其是在有一些中西药合制的感冒药， 就是所谓复方的， 对，所谓复方的，我们有很多的家长认为这个就是中药，觉得没有问题，实际上它可能就含有这个成分， 嗯， 所以你在用了以后很容易过量的， 嗯 啊，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儿科学会它是建议的，4岁之内的孩子不要使用非处方的感冒药和这个止咳药， 止咳药， 当然美国儿科学会它说的不是我们说的中西药合制的这些药物， 嗯，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本身是脱产学过3年中医的， 哦， 那么对于这个中药嘛，我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哈，中药的个性非常强，怎么说呢？就是它针对性特别强， 嗯， 所以你看医生开汤药都是根据你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开出来，哎， 嗯， 他这个是，但是我们这个中西药合制的这个药呢往往不是这种情况，它是这个药我可以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吃， 嗯， 但是它就缺乏了辨证论治， 嗯 啊，这是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药物没有经过3期临床的验证，所以你去看看药品的说明书，往往是副作用不明、禁忌不明、不良反应不明， 就是因为缺乏临床。 所以我在去年我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儿童用药安全会议，这个我在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如果这3个都不明的这个药 干嘛要出来呢？ 我们为什么要给孩子用呢？ 对啊，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最近哈，药监局大家看出来有好多的药已经开始， 包括很多儿童用药其实都已经在黑名单当中， 哎，已经开始我们国家开始逐渐注意这个问题， 是， 所以我还是跟家长说，在用药的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慎重，千万别随便用药，当你用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说明书， 是， 你别说我到药房去买药去了，我就人推荐我什么药我就买什么药， 还真是， 我是不能这样。 这点特别是个坑，就是你自己去药房买药，然后 其实你会有一点懵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医师的人出来跟你说，哎，你什么毛病？是孩子什么病？我来，我给你推荐个药，你可能就会50%以上去信任他。 对。 所以用药这个事情还是遵医嘱，真的是 还是遵医嘱。所以我还是建议哈，其实我也在这里特别想呼吁一下哈，最好西医大夫不要开这类的药，因为它并不会辨证论治。 嗯， 对，所以还是要慎重一些。 我们家其实我的妈妈是医师，就在曾在医院里面当过药剂房的医师，他自己呢对于一些药物来说，他的认为就是这些药副作用没有那么大，所以像前段时间孩子咳嗽的时候，是他跟我说要不然给孩子吃点类似于中成药的治咳嗽的药和治感冒的药吧，我就心想那我妈妈在医院待过多少不会害孩子，但是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孩子感冒和小的咳嗽小感冒绝对不要吃药，给他物理啊治疗就会好，所以我就扛住说不吃药，那会儿那两天我还因为这件事儿差点跟我妈妈有一些小的摩擦，因为他认为给孩子吃点药有这么费劲吗？有这么大动干戈吗？ 我回去要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就是对于用药这个事情，其实两代人之间对于这个最基础的理解也是有误差的。 哎、 对 是 对对对。 但是也一定要清楚哈，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晰。 对。 所以这个那个年代跟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 嗯。 这点应该是 有一些应该达成的共识的。 所以就需要好好的沟通。 嗯。太好了，今天张奶奶在这儿给我们解答了很多埋藏于我们心中很久的一些小疙瘩，我们就觉得哪儿不对劲，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说服自己家的老人。 对， 那这个都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明确的方式哈。 嗯、 接下来这个号书里面还有两类症状，今天来不及说了，但是可以提一下。 我们 肚子 拉肚子这个问题。 我觉得拉肚子也是老人特别担心的。 因为过了这个拉肚子的时候，孩子消化道疾病会很多的。 因为夏天 进入到秋天以后， 哦、 秋季腹泻，常老百姓说的秋季腹泻，就是我们说轮状病毒肠炎，它、 嗯、 也会发病的。 是 这个在这个里头呢，我就想告诉大家哈，我们这些个疾病不都是通过输液的。对吧，有很多就是说的，哎呀这孩子脱水了，怕他是脱水给他输液吧，其实我们口服补液盐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头呢，我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我们口服补液盐。其实口服补液你到外头商店去买去，有可能口服补液盐二号，有可能三号、 嗯、 我还是建议家长买三号的。 哦， 三号它是低渗的，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你是用低渗的。如果你买到二号没关系，你这个一袋它比如说冲500毫升的话，你冲成750毫升， 稍微稀释一下。 对、 嗯、 孩子只要拉了我就给他喝，再拉了我就给他喝，就是防止他脱水、 嗯、 这个就可以了。另外还一个我希望家长注意的说，孩子在他腹泻的时候，是不是要奶给他减量，是不是奶要给他兑点水？ 辅食 是啊，辅食是不是不给他吃？但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点上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是孩子可以继续吃原来的食物。 一般老人家就会说：“哎呀，拉肚子了，喝点粥吧。 对对”我们还是建议你吃原来食物，因为他拉稀之后本人很容易营养失调的，所以你还可以吃奶、母乳。母乳你是原来吃的哈，配方奶你不需要重吸，只要你别在这个阶段给孩子吃一些非甘厚味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对于添加辅食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别给他吃新的辅食， 就是维持原来的吃的东西就可以 啊。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还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哈，有的孩子不愿意喝口服补液，口服补液不是很好喝， 肯定是带苦涩味的， 它有点咸，反正又有点甜分，不太好喝，那个 怪味， 它就可以你用鸡汤，可以用菜汤，可以用这个米汤， 嗯， 我加上盐就可以啊。 哦， 对吧？ 就不是摆那个什么。 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明星妈妈春晓，她自制了一种补液盐，然后也有一个教学分享给大家，然后你也给看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妈妈可以可行，然后给孩子来喝的。好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这个是不是跟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的？ 但是它里面 说 到了您说的这个米汤的这一个。 这个米汤，这个我在这本书里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嗯， 我们是在750毫升米汤里头加上1.75克的食盐， 那么少， 很少有比例的。 哎、这个 很少很少的。 这个至于你说的那个哈，我不敢那个。狗同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是最 还是有标准的， 还是有标准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还要补锌。 哦，那锌 因为补锌了以后，我们这个补锌的原因就是让他的病情严重程度减轻了， 嗯， 让他缩短病程， 嗯， 这个是我们需要给他补充的。 嗯， 所以在这里头呢， 补锌有什么好方式吗？ 你可以吃那个，现在我们有很多锌剂呀， 哦， 有啊。 就冲剂就可以， 葡萄酸锌不都可以吗？那我们建议呢，去给他吃10到14天，吃10到14天， 这样对于这个腹泻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 所以腹泻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脱水这个问题。 嗯，对，很难很难脱水。所以在这个阶段，有的家长说了，哎呦，我的孩子不爱吃东西，不爱喝这个，喂点果汁行不行？喂点饮料行不行？我们建议啊，千万不要喂。 为什么呢？嗯， 因为这个果汁和饮料里头它是高糖的、高渗的。哦，反而会更容易造成脱水。 嗯 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按照我说的，口服补液盐，米汤，就是加盐的米汤或者鸡汤、菜汤都可以的，要来给他补充他的脱水。但是一定要记住，孩子拉一次我就要给他喝一次，拉一次喝一次。那么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每次100毫升左右让他喝，就是算着让喝。有的孩子不爱喝没关系，就一会儿就喂他一下，一会儿就喂他一下， 连哄带骗的给他喂呗， 喂他的， 对， 哎，让他纠正他的脱水就可以。 那假如说就着孩子屁屁这件事情哈，有的孩子是比如说像拉肚子补这个水分，有的孩子是平常就不爱喝水，特别容易出现积食，或者说3-4天才出现一次大便的情况， 那就便秘了。 会不会有担忧？ 也有很便秘，所以有的家长问我哈，说我的孩子如果一天拉好几次大便哈，不，一天好几天才拉一次大便，我一定要问他，你的大便干结不干结？ 对，比方说前面干结，后面感觉还是正常的条状的状态，到最后便便的尾声部分就不太成型了。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是没有孩子没有养成按时大便的习惯。 嗯， 因为直肠是不断的吸收大便里的水分的，所以呢 存太久了， 存太久了， 这我理解。 他就吸收大便水分，所以你看出来前头拉出来的是干的，但是后头就是 正常的了， 正常的大便，是因为你没有给孩子养成按时大便的习惯。 因为现在比如说有人说把孩子大便可能不太好，因为觉得说那个孩子可能不太舒服，不太适应，那怎么去给他养成一个固定去拉大便的这么一个习惯呢？ 其实我每次都跟家长说，其实我特反对拔尿。 对， 对，现在 但 是 我不反对拔便。 把便， 但是把便你一定要看准时机。比如说孩子哈，在这个时候脸发红了， 微微有点发红，然后有点使劲 呆着，然后你再看他使劲，那嘴使劲往下一咧，你知道孩子要拉了。你这个时候拔就可以。另外还有一个，你怎么养成孩子每天按时大便习惯啊？你比如说我们孩子6个多月以后，他是不是会坐了？会坐了，我就给他买便盆。买那个便盆一定要让他能够手把住的，最好把住的这种，把便盆一定要放在卫生间里， 给他一个环境， 告诉孩子， 这是上厕所的地儿， 只有大小便是在这个地方，别的地方是不允许的。这样我们孩子别养成随地大小便的习惯，一开始就在这儿。其实孩子很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大便他也是在这个地方，他愿意去模仿。所以你比如说我的孩子，今天我的孩子是早晨10点多大便的，你明天还在10点多的时候，你让孩子坐在这儿，那他没拉没关系，不要超过10分钟，让他站起来就玩。那么第三天我还是这个点儿让他坐这儿，那时间一长了以后，这个孩子呢，哎，这天就拉了，拉了以后你再一天还是这个点儿坐这儿，那孩子就逐渐养成了这个点儿是他大便的时候。 学习 了，所以他这个就可以。但是把尿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把尿我们孩子真正的泌尿系统发育成熟，比如说他膀胱上的加压器都发育成熟了以后，他是在1岁半以后。所以1岁半以后你再开始训练可以了。尤其是如果1岁半的孩子，像这现在这样的天气正合适。 对， 因为他 穿 的 少， 穿的裤穿的少嘛，即使他尿了以后，他也没关系的。 对， 那他尿了以后，你要跟他说，一定提前要告诉我，你看今天尿了裤子是不是很不舒服啊？太不舒服了，那我们下回就要注意了， 就一定不能说，你看你。 你 跟我们说尿尿裤子了吧？ 你要责怪他，他越那什么，这个是有个漫长的过程。 是， 家长千万不着急。其实我想跟大家说，每个孩子情况也不一样的。 对， 你像我那大外孙子，18个月已经控制得非常好。 嗯， 但是我那个小外孙子是带着纸尿裤去上幼儿园的， 也没关系 啊，也没关系。 对， 那么到幼儿园以后，很快就把白天的撤掉了，紧接着夜里我们也带了一段时候。 嗯， 但是我就控制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了，就是睡觉前我不给他吃含水多的东西。 嗯， 那睡觉前我让他尿一次。 嗯， 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的时候， 膀胱也充盈了， 就让他先去 上厕所。 这个时候一般的话，这个纸尿裤完全解决问题了。 还真的是。 这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你不能要求每个孩子都一样。 对， 他不一样。 通常这个问题，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这样安慰那些很着急要去借纸尿裤的辣妈裤爸们，我们会说 不要着急， 孩子们都是会借纸尿裤的，没有人到18岁还穿着纸尿裤。 对对 对， 没有人长大了以后炫耀说，你看我1岁半就不穿纸尿裤了。对对对。 所以我说，家长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既要粗放，既不要那个太精致，太关键，太细小的事件 太 注意了，稍微粗放一点，但是粗放中也要注意哈，别忽视小节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家长千万记住，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拿自己孩子的短处去比别的孩子的长处， 是， 你这样越比的话，你也没有信心，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更没有信心。 谢谢张奶奶， 谢谢您， 太开心了。今天我们手里的这4本书，这一套书，感觉就是如获至宝。对，就是育儿法宝在此，看谁还来拦路。 就最起码说，当遇到了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拉肚子积食哪件事情，都会知道说，哎，先来看一下。包括张奶奶在每本书后面都有个给爸爸妈妈的 一 封 信， 我觉得 信是真的信息量很大。前面的绘本其实是一个轻松的一个情景模拟和还原，让孩子和家长一起来了解，原来我有生病的症状是这样的，宝宝们也是在了解的过程。后面这封信家长拿回去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研习一下的。我们今天的福利哈，会在Fashion 圈当中分享给大家，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上这样一套书。 哇，快去留言吧。 而我的搭档戴毅，他要自己自费去买这套书。 哇，现在 很后悔自己话说太早了。 哎，现在当当卖这个书很便宜的。好像70多块钱一套。 哎，还是很合适的。 我觉得这跟价格没关系，就是这样的一套书就是必须是人手一本，就每个家庭至少得有一本备着，这样自己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没错。 再次感谢张自来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应该的，我也很高兴来这里头和我们家长见面。 那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节目。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跟各位分享到我们的福利的活动，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带给各位的全新音乐体验。我们节目当中会抽取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会带来这样一场音乐和生活的碰撞，有乐器的品牌给各位挑选，有乐坛的前辈、电音大咖跟各位零距离的交流，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场活动。关注到的微信公众号叫“悦动北京”，同时呢，还有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观看直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机会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科首次翱翔》演出门票2张，8月1号到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是加拿大的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团和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一个舞台作品，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让你犹如身临其境，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当然还有我们面前的小龙虾，由每日优先提供，在7月15号之前每天都可以抽取一份，每日优先全品类配送，这个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硬广时间口条不错 了，谢谢大家。谢谢张奶奶， 谢谢 您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音乐课，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明天见，拜 拜。 拜 拜。